种种值日。幼儿园里，值日生是由小朋友们选的，谁好就选谁，做得好的还可以选他再当一天。选上的小朋友胸前别着值日生的牌子，像个小老师一样，给小朋友分玩具呀，端饭菜呀，擦肥皂呀，小朋友都听他的话，多神气呀。可是小朋友从来不选种种当值日生。有一天，种种下了决心要当上值日生。他上课的时候不做小动作，洗手的时候也不玩水了，吃饭的时候一粒饭也没掉在外面。放学前，大家真的选种种当值日生了，种种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没等奶奶叫，种种就起床了，嚷着要去幼儿园。奶奶说， 你急什么，老师还没上班呢。 种种说，奶奶，你没当过值日生，你不知道，当值日生就是要第一个到幼儿园去的。种种到幼儿园的时候，教室门刚打开，种种看着干干净净的教室，桌子椅子都靠墙一字儿排着，他马上动手搬起小方桌来。小方桌怪重的，本来要两个小朋友一起抬，你瞧种种肚子一挺，一个人就搬起来了。嘿呦嘿呦嘿呦，种种一会儿就把桌子椅子全摆好了。这时候种种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脸儿涨得通红。他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休息一会儿，忽然种种看见他和楠楠、琪琪、平平用的一张桌子是旧的，桌面上的油漆掉了好几块，小椅子也有两把是旧的。种种想，今天我是值日生，就换上新的吧，让三个好朋友高兴高兴。他站在教室中间，往四面仔细瞧了一瞧，挑了一张最新的桌子和两把新椅子。第一件事做完，小朋友一个个都来了，有的说，今天的桌子摆得多整齐呀，有的说，种种的力气真大。种种听了心里乐滋滋的。种种的三个好朋友也来了，种种眯着眼睛对他们说，瞧，咱们的小方桌还有椅子。三个朋友一瞧，嘿，又光又亮，全是新的，都说种种真好。楠楠还对别的小朋友说，我们种种做值日生，有新桌子新椅子，你们没有。这时候老师叫值日生分玩具，一张桌子上各两样，种种从第一张桌子分起，分了第一张桌子，再分第二张桌子，后来他拿到一盒新的塑料积木和电动火车，正准备发给第三张桌子的小朋友，忽然看见楠楠在向他挤眼睛，琪琪在向他招手。种种明白了，他们是在告诉种种，塑料积木给我们，电动火车给我们。种种马上把这两样玩具放在自己那张桌子上去了。吃午饭前，小朋友排着队来洗手，种种手里拿着肥皂，站在水龙头旁边。小朋友一个一个走过来，种种用肥皂往他们手里一抹，就算是擦过了。三个好朋友来了，种种给他们擦得可仔细了，先在手心里擦了又擦，又在手背上擦了又擦。种种忙了一天，觉得做值日生真有劲儿，心里想，要是明天再当一天值日生有多好啊。放学前，老师又让大家选值日生了，种种睁大眼睛等着大家举手选他。可是他瞧了又瞧，数来数去只有三只手举着呀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